我国国家科学院中央蘑菇研究所科学家集体新近研发一种蘑菇栽培技术远程普及系统，并采用到各道市的蘑菇厂。这是一个信息技术制品，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也都能通过电脑以幻象会议方式同专家进行对话，讨论蘑菇栽培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等，接受必要的技术指导和帮助。该研究集体的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的系统设计方案，构筑有关蘑菇栽培的大量资库和开发程序等，解决了科技问题。这次开发并采用的蘑菇栽培技术远程普及系统，将促进蘑菇栽培的科学化和信息化，有助于实现蘑菇生产的集约化。